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，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，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车上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一同来说一说笑星巩汉林。巩汉林曾经与潘长江有过多次合作，一来两个人都是来自东北的小品演员，二来呢两个人认识将近20年了，就像亲兄弟一样。在小品《求求你》当中，两个人就扮演了一回亲兄弟。通过他们两个人的表演，既反映了改革使得农民发家致富的变化，也反映了城里人对新农村的不了解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听一听巩汉林和潘长江表演的小品《求求你》的片段。 哎，你先找个地儿歇着啊，我给人赶篇稿子，明儿就得交。 哥，写什么啊？ 哎，就写你们农村那点事儿。 那你忙你的，我不打扰你，你忙。 是，我想忙，问题是写农村写什么题儿啊？他不写。哎，农村怎么才能富？ 少生孩